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介绍，文殊之拜，有大比丘众12000人聚。上面讲这个数字有这么多的人。有12000人，那么这个12000人都是什么人呢？底下是第二名，名为探得，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待得极利，尽诸有界，心得自在。其实"阿罗汉"这个一句呢，是名位。福漏已尽以下，是赞叹他的功德。名位就是说明他的果位。那么这个12000人都是什么人呢？那上面是说过的，那在比丘中，这个比丘是通称，他这已经到了什么位置啦？比丘是出家众，出家众。有四种意义。那么这个阿罗汉是梵语，叫阿罗汉。梵我们汉文的意思呢，叫做应真，又叫做真人，鹤梵无住。或言无烦而有三义，有三种意义，一个是无生义，一个是杀贼义，一个是应供义。阿罗汉是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证了四果了，叫做阿罗汉。阿罗汉分为五生，顾名思义叫做无生。无生者是不生也。我们凡夫人呢，是有生的。阿罗汉以下三果、二果，包括初果，都有生。只有证了阿罗汉了，就无生了。无生者是不生也，不生到什么地方去呢？不生于三界，三界是有生的。这是一个意思，不但是不生啊，他出了三界以后，再不受后有，就是再不会生到人间来。第二讲杀贼，杀贼，这个贼，不是好东西。如果我们一个家里像，要是遭了贼了，在我们家里像好东西呢，贼嘛是专门偷好东西的，无量财宝，他都给你偷光了。就是譬如我们众生本有的，人人本有无量功德，佛说的， 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就是因为有妄想执着。这个妄想执着，换一句话说呢，那就是贼。这个贼是可恶的，必须要消灭。这此中呢，用一个杀字，你可不要以为那个杀就是拿刀子砍头叫杀呀，那就惨了。他是借用这个意义，这叫个消灭，这个杀，断烦恼，断见思烦恼。正无罗汉就是见烦恼，这个思烦恼呢，都断尽了。出果见道，这个见合呢，就是见道的时候所断的那个烦恼，这个见合。那是三界以内的无明。因为有了见合这个烦恼，你就不能够见真谛之理。四合是思维道中所断的这个烦恼，这个四合。见合有88品，四合有81品。这两个烦恼都断了，这叫做杀贼。第三呢，一种意思叫个应供，堪应人天供养哦。你看阿罗汉受人天供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僧宝，三宝当中的僧宝受人天供养。我们也沾光了，我们虽然不是阿罗汉呢，也受供养呢。那就要有惭愧心，要发道心，不然的话，施主一粒米，大入须弥山，那可是有因有果的。供养就是应供，这个应供做人天的福田，你看我们现在出家二众身上披的这个袈裟，那个袈裟叫做福田衣，善哉胁迫夫，无上福田衣，那不是福田吗？这供养三宝得福的，在什么地方求福报呢？供养三宝，只有在供养三宝，才能够求到真正的福田。有这三种意思，一者是无生不生，第二是杀贼，第三是应供。这个三种意义呢，圆满具足了，就成为阿罗汉。像这样的解释，这是难道要教来解释，就是藏教与通教，都是这么个道理。因为藏教的三乘与通教的三乘，这个三乘人所破的这个合呢，都是见思烦恼。要是叫别教跟原教来讲，不但是杀贼，义上不贼，那么就是说这个贼是应该杀的，他是结功德发财的。到了原教跟别教，他这个教理呢就深一层，不但是杀贼，连那个不贼也要杀， 什么道理？二圣人破了一个见识和了一个分段生死，出了三界以后，证一个有余无余涅槃，那是按那小乘教来讲的。就大乘教来讲呢，它这个离不究竟，它仅仅乎见一个偏真涅槃之理，这个见离不远，见离不究竟。见离不究竟，那就是他说还有烦恼在，啊，那个界外的烦恼也是贼。在二乘来看呢，那就是不贼，这个不贼也要杀，啊，不但是杀贼，也要杀这个不贼。不贼是什么呢？不贼就是涅槃。小乘人藏通两教的这个三乘人，啊，他正在这个涅槃。旧法华经讲这个500余旬，他仅仅乎走了300余旬，还没有到宝所。他说那个东西呢，就是那个化成，那也是化的，也要杀啊，啊，说这个杀贼。什么叫做不生呢？不生于生，亦不生不生。二乘人他讲，从这个灭烦恼来讲，他已经证得不漏了。他所说的不漏，是不漏落于三界二世无有，啊，这个他是不漏的，不漏着就是不生，啊，不生于生，不生在这个有生有灭有因有果的这个三界之中，这个叫做不生于生，啊，亦不生于不生，啊，亦不生不生呢？不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这个涅槃的这个地方，我也不生。因为在那个地方呢，二乘人所证的涅槃还是有漏法啊。他说真正的无漏，原来的无住究竟，二死永亡，那才是真正的无生啊，真正的无漏法。非但应供，亦是供应，不但是接受人天的供养，广作人天的福田，他还能够供应，并不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出家人呢，说是六度万恨，首先讲布施度，布施布施嘛，那就是说你要布施给我，我就是受布施的。哪有这么个道理呢？啊，这个布施布施，要按照大乘的道理呢，那就不是人家布施给你的了。行六度万恨，布施，身内物、身外物、果成妻子啊，什么一切财宝，乃至于生命。啊，你像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行六度妄恨，行布施度，单舍金轮王头就不晓得有多少啊。那个金轮王啊，啊，金轮王就是转轮圣王，舍头目脑髓。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啊，单舍眼睛珠子啊，说是有人说是害病了，医生开了个方子，要一个药引，要什么东西呢？要发菩提心的人那个眼睛珠子。一般凡夫的人眼睛珠子他不要呢， 他说你这个珠子，不好，不清净，但是这个眼睛珠子舍了多少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铺满了，没有一点缝，舍了这么多的眼睛珠子，无有下真之处，你看看，成佛容易吗？我们现在呢，就做了和尚了，出了家了，出了家了嘛，就是端手受供，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般般如意，事事现成，出入于金门之内，行藏于宝殿之中，就是享受，不都是享受吗？说现在出家的小和尚，还没出家呢。他就是五湖四海就转起来了，看看哪个庙好，哪个庙吃得好，哪个庙住得好，哪个庙钞票赚得多，他就去。你说这个庙还没修好呢，说是你发发心吧，来修修庙吧，劳动劳动吧，他不肯来。说是出点坡，出点坡，人家还没收坡呢，他就回来了。就是这个佛法的观念不强，不晓得培福，净是做这些个舍福的事儿。我们有多少福呢？人就是靠还是有一点人天的福报来做个人的。如果说你这个人天的这点福报要是没有了，一世人生千劫莫复。你可不要把我这个话说的当儿戏，不但是应人天之供，还能够供应。供应呢，就是我们要不但是布施，是接受布施，还要布施给人，最大的布施才是法施，有无畏施，布施嘛。这个呢，这个贪得嘛，就是上头说的有名位，有贪得，贪上来12000人众，就是要藏通界内，别圆界外，看这个得。别教，就是探初地以上的；圆教呢，是探初住以上的。就本纪来说，本得不受三昧，于二边无所住，故名不生。这个12000人众，在纪中。我们看来呢，都是佛的常随众，又是法华会上的影响众，影响众嘛，他这里讲嘛，这个主有主有伴，无难尊者从复闻法，这是主。那么，既然证明《法华经》这一会的《法华经》的，要使人家相信呢，所以他有这个序呢，这个正信序，还有那么多的伴。二边不住，就是空也不住，有也不住，讲究中道双照二边的时候，就是双遮二边的时候。二边都不住，这个不住呢，就不生，这就不生啊，不生于空，亦不生于有，断五住，何故名为煞贼？五住烦恼，包括界内的烦恼，包括界外的烦恼，五住， 欲乃住地，舍乃住地，无所乃住地，见乃住地，无明乃住地。啊，见思二佛包括界内的这个四个住地，啊，这个无明乃住地呢，就是别圆二教，啊，除了三界以外，要进行修大乘法门，断无明烦恼，成为五住，啊，这个五成为住，都住在两个生死当中，就是一个分段生死，一个是变异生死，这个五住。佛法不讲住啊，有住就有生死啊，啊，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嘛，那就了生死了，那是了生死之道。所以我们说漏斗大师讲的无始法门，以无住为本，这住的这个无住这个地方，这个就住，他这个住呢是住在五住烦恼，所以他就有生死。那从本上讲，上来12000大阿罗汉，本地都是法身大士，甚至于说是啊，诸已早已成佛，像舍利弗，那都是青龙陀如来，啊，说是依佛出世，千佛护持，这么来的。能覆九道，饶益众生，名为应供。这个呢，就不是说藏通两教的大阿罗汉所能够做的。覆于九道，就是九法界，都能饶益。这叫做应供。那么什么叫做供应呢？是方便度众生，那就是供应，你需要什么我就供给你什么。说是你的小乘根基熟了，我就以小乘法给你说，比如释迦牟尼佛入鹿野园说四谛法，那也是供应啊，你就需要吗我就供应你吗，他有这个病吗我就给你这个药，这不是供应吗？如果不能够有出世的善根，有世间的善根，佛也给他说啊，说三规说五戒啊，说人天善法，那个也叫做供应啊。这个从这个药叫上来呢，从这个五味，就是乳、酪、生酥、熟酥，比如体糊啊，这个一期一期一味一味的做不生、做煞贼、做应供。你看看这个12000人中，从释迦牟尼佛成道以来啊，经过阿含、方等、般若啊，一直到法华会议上啊，传传就是等于说一个时间一个时间，一个位一个位的这么来的。这个作为煞贼应供不生呢，这都是记中所做的。就他的本地来说呢，本来都是法身大士啊，说这记中视作吉利，视作视啊，就是视呢，就是视线的啊，不是真的啊。他老已经老早已经成了佛了，老早已经证了法身了，他还听四谛法吗？他就这么视线的。所谓的示现呢，就是示范的啊。你看那个小孩子不会跑路啊，那个大人就教他怎么走怎么走，走稳他，不要跌跟头，就这么示范的。难道这个大人不会走路吗？会走。为了教小孩子的，这个示作吉利啊， 说本是不入，即是不生。这本地呢，老早不生了，到现在呢还是有生病。法身大士本是解脱，即是杀贼。解脱本来的解脱，一切无奈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诸法中悉以等观入，写会行迹然是名真解脱这是本地本来老早解脱了，哪里是现在才得了三解脱呢？这是要本际来讲，要从观心来讲，解释这个就是阿罗汉、杀贼、不生、应供这个三个意思。解释这个《法华经》，因缘要叫本际观心。上来呢，比较全面一点，都要这个四义消文，四义消文消的呢，基本上大家消的比较这个道理比较熟悉了，可以意会了，所以到下文当中呢，它就不一定每一句每一个道理都用四义消文，或者是三系，或者是二义，或者是一义，但这个四义消文当中，观心呢非常重要，只有观心才能够是我们自己的受用，不然的话，这个四义消文消了半天呢，都是自悟半分钱，终日数他宝。自己得不到好处，把它呢汇入自心，汇入自心呢，借《法华经》的什么开机显本呐、开卷显实啊，这个四系坛呐，作为自身的观心的境界、观心的受用，空观是般若，假观是解脱。中观是法身，从假入空观也有三力。那么这个观心观什么东西呢？就观这个应供杀贼不生。用这个观心把这个三重道理给它观出来并不是说这个不生杀贼这个都是人家的事儿，与我不关。我们现在不是讲修观吗？有教有观吗？有教无观则罔，有教无观，有教不得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现在呢，我们这儿的教是有了，那个教中说了一大篇，那就要依教起观，这个观呢就是三观，观空就是般若，假观就是解脱，中观即是法身，从假入空观，这个三观当中呢都有这么多的道理。从假入空观也有三义，就是乃至中道观，中道观修这个中观，那么它的功用是什么？它也能杀贼，是杀无名贼。修中道观也有不生的意义，修中道观呢就不生于二边心不生于二边，二边嘛就是空假二边，它一直讲是中道吗？ 供养慈人如供养世尊，那么这种人是不是要应供啊？能不能受供养啊？供养那个，那是一教三经里像有这么一句话啊。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他说供养慈人如供养世尊，这是修观的人，那比供养世尊这功德还要大，方等经曰，供佛即文殊，不如实行方等者，一世充饥。供佛的功德大，供文殊菩萨那是大菩萨，法身大士，要是按照本来讲呢，那个文殊菩萨也是古佛再来的，那虽然是供养佛跟供养文殊菩萨的功德最大了，我们一天到晚是供佛嘛，供文殊菩萨还不如供养一个方等修方等的，一世充饥，哪怕吃一顿饭。说这个修道的人呐，修着修着修着呢，好了，遇到荒年了，化不到饭吃，这化不到饭吃也有困难呐，肚子饿了也不能修道所以那个25方面当中，它有一个衣食要具足。就是我们现在在凡夫地上想用功办个道，你无论用什么功，参禅也好，念佛也好，哪个烧香拜佛也好，你做什么事情，你不吃饱了饭都还不行的，如果说他这个有了困难呢，你供养的一餐只是下边所说的这个12000大乌罗汉。有的，他这个福报从哪儿来的？他的这些个智慧从哪儿来的？都是在因地当中供养三宝的，乃至于十辟支佛一餐只是，那是功德大了，那可是受用无尽的。一世充饥，此经曰，就是此法华经的本经中说的，毁赞佛。是罪福有轻，毁赞吃惊者罪福甚重。何以故？佛无事想，九里八风不为损益。是吃惊者，全肉身续报命，生法身增慧命，故有益。毁之忧恼。退回，若是好时，则不可救，故大损也。这里引了一段经文，就是说，毁谤佛，跟赞叹佛，这个两个方面呢。比较起来都还轻，那什么重呢？就是毁赞吃惊者，这个罪更大了。为什么道理呢？佛是九里生死，就是把九里八风啊，力衰毁誉，乘机苦乐，这个八风挂在佛面前，那可以说是呢，端坐紫金莲，八风吹不动。那么这个八风要是刮在我们现在这个，在座的么诸位，可能诸位都是八风不动的，我还是要动的背不得八风一吹，人家赞叹我就生欢喜，人家毁谤我就生烦恼，佛不是这样子啊，佛那是九里八风，这个八风嘛就是力衰毁誉，乘机苦乐。这是八个风， 我们经常就在这个八风里向就打转着喽，所以你要是谤佛赞佛，没有这个不能说，那你不能因为听到这句话，那么就随便谤佛，那还不行的，谤佛那还是不得了了，所以他这个初发心的人，他正在发道心、发精进勇猛心，对，特别需要助道因缘，这个东西非常要紧，就是在凡夫地上这个因地当中，要助道因缘，多方面的助道因缘，助成他的道业。那这种人呢，如果说是生活上有困难了，生活有困难了，那么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啊，种种给他以方便，这功德就大了，所以说供养三世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这个无心道人呢，并不是说这个初发心的人，他已经证得这个无心了，他正在修这个无心道，所以这个功德就大，佛菩萨，你供养他，你说我们大殿这个佛像，你供养他，他也不说是，说是我欢喜啊，说你不供养他，他说我肚子饿得难过啊，他没说嘛，你像我们这个，我们岗门寺有一尊韦陀菩萨，这个韦陀菩萨，我们到岗门寺来就有了，这个韦陀菩萨由于岗门寺的建设。一下子搬到那个房子里去，一下搬到这个房子里去。有的时候搬到一个地方呢，还可以烧烧香、拜拜佛、拜礼拜礼拜呢。现在没地方供了，就搬到那个旮旯里上去了。那个韦陀菩萨说：“那就不得了啊！你对我不恭敬啊，你还要我护法呢？你说我怎么护法的？那不得了啊！菩萨不是像我们凡夫呀，但是我们也没有这个心，说对韦陀菩萨不恭敬。”那请韦陀菩萨暂时委屈一点，这个都可以原谅的，所以说佛是大慈大悲的，那是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吗？这说这么个譬喻供养吃经的人。昨天不是有人讲啊，如何受持度诵，如何受持这个法华经如果你真正的对于法华经这个起这个好要之心，想修法华的想修法华的那法华三昧说他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叫有人要助道因缘，你能够供养他全他的肉身续他的报命生他的法身，增他的慧命，所以有利益。如果说你毁谤他，那就生忧恼如要施好时，说这个机缘如果要错过了的话呢，甚至于他就退失道心了令他不可挽救。他说他这么困难呢这个叫做解释这个应供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就是探这个杀贼子的漏嘛，就是三漏，欲漏、有漏、无名漏待得几力，待呢就是全部的得到几力，几力呢就是对利于自己，这个功德都有了，三界之内，那你和乌罗汉他已经出了三界了他的功德圆满了嘛三界因果都是他至断功德呢，皆名几力几力具足了就称为应供那个阿罗汉几力具足了。什么叫个几力呢？ 啊，待得己利，进驻有界，心得自在。在这里啊，哦，这个探测当中，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没有烦恼呢，就是没有见思烦恼。如果叫本际上来说呢，五路烦恼都没有了，待得吉利，进驻有界。我们得不到的吉利呢，没有。我们自己有什么利益呢？见思烦恼全有那个烦恼就是生死的根本那还有吉利啊？我们所享受的都是不利，那有什么吉利啊？没有利。他这个得到吉利，就是说呢，进驻有界也是带着吉利的啊，心得自在，那更是吉利。比如我们现在的人，这个心能自在吗？心是不能够自在的，一天到晚。这个妄想心，就是在这个漏尘境界当中啊，都是向外持求的，所以它不自在啊。就这个最大的一个毛病，众生与佛菩萨区别就在这一点，佛菩萨都自在，而我们众生呢是都不自在的啊。怎么会自在呢？这个有这么一句话的嘛，就是我们这个佛菩萨的身能够遍应于十法界，但是他这个身呢是自在，什么自在呢？而恒除体菩提坐，他不动的，不动而周，那就是自在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说华严经，那个说华严经说是七处九会啊，它是不动而生的，不动就是自在，所以这个这经中讲有八种自在嘛，有八种自在呢，能是一身多身，数入微尘，以一尘身遍满大千界。以大身轻居远道，现无量类常居一国，诸根互用，得一切法如无法想，说一界经无量劫，深入虚空，有末随意无穷，他就自在啊。你比如说这个。诸根互用，你说我们这个眼睛就是能看东西啊，而且看的远处看不到，有障碍也看不到，佛的眼睛能看，他还能听，六根互用，他就自在了，我们不行，进驻有界，有。就是三界二世无有，这是果。界呢，就是见思烦恼，这叫做界啊。有因有果，二乘人呢，他叫做无漏呢。无漏的话，就是不漏落于三界二世无有，这叫无漏啊。什么叫无漏啊？我们就是不但是无漏了，我们就在三界二世无有，这就是我们是老家呀，从来也没有出过三界。二是无有，有因有果，那讲个四周四摄取，六欲并返天，四禅四空处，无想五不还，这个叫做二是无有，四周就是四大部洲，南瞻部洲、东胜慎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 四乐曲，地狱、乐鬼、畜生、五修罗，这就有八个有。六又天啊，六又天不是有六有吗？啊，八六加起来就有十四有了。四空处啊，四空处要加起来有十八有啊。四禅四空处，十八有啊，四禅天，四禅天有九天，啊，四禅有九天的，那么九天每一天去三天，九天三天，那还有我看看呢，四周四有，四末取四有就八有。六又八六一八六又一十四有啊，十四有加一个四空处啊，加一个四空处，我这个脑子现在就是我这个脑子呢，看来要找那个电脑来算的，一共有二十五有啊，你们去算好了啊，我跟你们说你们算，四禅四空处，五想天是一天。还有一个五不还天，善见天，善见天，无烦天，无热天，舍究竟天，这个五天啊，还有一个无想天，大约是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四禅有九天，你看，三禅三三九，二九一十八天，十八天。十八天，十八天，十八天，我不算了，越算越糊涂了。二十五有，这个二十五有呢，是个果啊。那么当然了，二十五有嘛，这个还有善有乐了，四乐取是乐喽啊。那么天上就是善的啊，有因有果，上来。这个大无罗汉啊，都是进驻有界，他这个因断了，三界的因没有了啊，我们这个三界的因呢都没断啊，所以都不能离开这个三界，不能了这个生死啊，心得自在，他心就自在了，自在两个字是也是很深的，我们要是能够得到自在，你看看那个心经中讲的观自在菩萨，怎么能够在这自在呢？要于心作观，这个观啊，浅了还不行，要深啊，就说是恨深不入波罗蜜多时啊，一文字起观照，一观照。啊，得解脱，这个起这个观照啊，他就能够照见五问皆空。我们现在这个五问呢，舍受想行识不能够空啊，这个五问是复辟真性的。你像这个大无罗汉都了了生死了，我们在生死当中。这是探他的功德，说是，二十五有声音，行自在则慧必自在，定慧具足，乃是具许多人也。本记者不生不生，名大涅槃，烦恼漏尽，这个。烦恼漏流奇缘九界，不复堕落二乘即凡夫地，这个叫是本地的不生，法身智断啊，实相功德，这是个本吉利，得王三昧破二十五有，显出我性具八自在。 名本煞载，寂中是实现二乘功德耳。啊，因为一般看着呢，哦，这个大乌罗汉就是法华会上，这是实现寂中的功德。就观心讲，中道正观不落空假，二边烦恼就灭了。能观心性名为上定，一诸必藏世己之物，即是己力啊，这是自己的最大的一个得力。正观中道戒罪则断，无戒故有异断，二边不能复心，故心自在。虽有烦恼，如无烦恼，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就是上来呢，明这个名为探得。下边第三呢，列名总结，千万人不能够千一万两千人咯，都列出来，那还不得了啊！那有多少文字呢？说举些，先才举些大数啊，就是把这个带头的啊，带头的。一共有举二十个人。其名曰：我若乔陈如摩诃迦舍，优罗频多迦舍，切耶迦舍。一直到众所知是大乌罗汉等，底下呢，这个一一介绍我们这一段文中所列的这些个大乌罗汉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不单单乎就是个名字，叫顾名思义啊。比如说我们都是学佛的，举一个佛字，这个佛呢，这个意义就广泛了，无量无边啊，一切法取此佛，是取不过。你不是佛就是一个佛字吗？这个佛的道理多了，佛有智慧，佛有福德啊，福能够度众生啊，那个多了。佛怎么成的，对吧？你道理懂吗？所以此中解释这几位大乌罗汉呢，每一个人都要，不是因缘要教本具观心嘛，都要这个四义来解释。乌若以下，这是列这个名字啊，如是以下呢，这个总结啊，一共举二十一位尊者了啊。那个佛的弟子，每一个弟子啊，都具备种种功德啊，具备种种功德，那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功德呢？不。他是引起原能各从一德标明。你比如释迦牟尼佛有十大弟子各个第一，比如说舍利弗智慧第一啊，目犍连神通第一，那也不能说舍利弗单有智慧没得神通啊，那个目犍连单有神通就没有智慧啊，哎，就是啊，就举他的各有一德啊啊，这是引偏好故啊，就是有众生嘛，各有各的长处。乔陈如，这是释迦牟尼佛最初度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乔陈如比五比丘之一啊，举乔陈如，那么也是印度话，反我们中国的意思，这个火气啊，是也是个婆罗门。释迦牟尼佛在世所度的这些个，特别是1250人众，这些人物呢，佛没有出世，世间上没有佛，没有佛法。没有佛法，这个众生啊，这个三在三界里向啊，也是瞎折腾啊，总寻求出离之道，找不到个道， 就自己就是好妄想啊，所以那个十善施食当中有五力食吗？啊，身边戒见邪，身见、边见、戒取见、见取见、邪见啊，他就产生这些个想法。那跟我们现在的一般消费的人也有这么个相似啊，也有相似。哎，我们现在消费的人，我常说的，人缠不走，鬼缠非跑。你叫他消正法，说是你参禅呐，说你念佛啊，他不肯干。那个歪门邪道，跟他一说，他马上就相信。啊，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一些歪门邪道呢。他不是歪门邪道，他个消佛的人把这个歪门邪道呢，就当做正道，就他的这个样子啊。佛没有出世的时候，世间上是黑暗的啊。佛出世了以后呢，那个佛日是佛光普照啊，世间上才有了光明，才有了给众生了生脱死的道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首先从这个敲陈儒，大迦舍三迦舍，这些个大弟子，多数全部的都是信外道的，啊，信婆罗门教的，佛出世以后呢，一个的都把他们引上了正轨啊，走到真正的消佛的道路上来。首先，火气，你看看，那个96种外道，它不是，它就我们这个佛教来说，称它为外道啊，他自己从来没有说我是外道，所以我教中说的，分庭抗礼，从我道真，各自说自己的道是真道。互相抵触，就这么个回事。这个火气，你像这个五比说当中，有的呢以静为道，有的呢是以苦恨为道，各有各的想法不一样，这是火气。为什么是火？是火外道。外道为什么是火啊？他就是我这个人生世间呢，不这个火是不能生活的，不是火能生活吗？他把我这个火呢，作为世界上的根源，他就是这个火。什么叫个是火啊？就供这个火，像我们供佛一样，他就供火，他这火不能断，他没的事儿，他就弄个火在这烧，老这烧，把火当成神圣的东西，是火外道。甚至于说呢。是火呢，它能够升天，有种种的想法。此法为火气，是婆罗门种。起先是火，就是敲陈儒的他这个祖先是一个是火外道啊，所以他这个以从这个延续下来呢，说他这个他这个姓呢，仍然叫做。敲陈，敲陈儒，不如敲陈儒啊，这个敲陈儒，这个火呢有两种意思，一个是照意，一个是烧意。火能照明啊，也能烧东西，照则暗不生，烧则物不生，有了火，有了光明了。这个黑暗呢就消灭了，烧的物不生，一烧什么都烧光了，这样的意思。此以不生为性，那么就是说，我若教陈儒，这个性是以不生为性的。此中就是下边呢有这么一段文字，特别多做了一些解释，解释这个不生。因为不生这个法门，在我们佛教里向是最关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众生，众生就是有生哦，生死就是有生哦，都在这个生生生，有生就有死，啊，这个生，啊，如果说烦恼不生了，那个智慧生了，那就好了。我们现在呢，这智慧不生，这光生烦恼，说这个就，佛教当中呢，说来说去，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消佛的呢？我要出家了，我要消佛。为什么说我要了生死？我了个生死，啊，我要成佛呢？要成佛啊，你要把这个众生这个生字给它了掉。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生字呢，这个意义呢非常重要。说在此处，啊，把这个借这个敲春儒，他这个名字啊，这个下文当中呢有一段文字作为介绍啊，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啊。我说焦成儒他这个名字就是以不生为姓的，故名可以思义啊。我若是个名字，那个名字是外国的语言，反我们中国的语字叫什么东西呢？此凡为已知，何言无知？已知，已知者是待得吉利也，啊，无知是说呢？无知是说无知，并不是什么都不晓得就无知啊，乃是知无。他把这话呢翻过来了。啊，我们现在呢说这个知呢都是知有的，从来也没有说是知无过啊。你看我们现在哪一个人知无过了？都是知有，都在漏尘境界上。那个漏尘就是有啊，那都是有因有果的。知无呢，这个无就小乘教来讲，那就是偏真涅槃之无啊，这个无字说他那个视线小乘人知这个无啊，这以这个为名字，所以说是叫这就二谛讲，就真素二谛讲，那就是知真啊，无的就是真也啊，以无生智为名字，知这个真，那什么知啊？啊，要有无生智，这个无生智，就三智中讲呢，就是一切智，啊，三智一切智啊，啊，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这个一切智就是智啊，啊，就是这个叫一切种智，就是无生智，啊，又诸经论称为了本机。何名为知本寂？若以四谛，即是知灭。既然是知真，这个真呢，在四谛当中，就是苦寂灭道，这是这个灭谛啊，灭谛嘛，灭见思烦恼啊，这叫个灭啊。何方为得道？得这个小乘涅槃之道啊。曾以阿含曰：我佛法中宽仁博士，出受法位者敲春儒为第一啊。我佛法中，释迦牟尼佛一代时，叫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最初度的那个人就是敲春儒，他最初得到的敲春儒，这很有意义，那不是释迦牟尼佛从菩提树下入鹿野园嘛？为五比丘说法，五比丘交战的时候就是五比丘的头，这个叫做世界戏坛，佛系于机世化作大鱼，啊，闭气不喘。佛在过去世当中，那是。 做什么事儿呢？那是发菩萨心，行菩萨道，广利一切众生。那个世间上啊，有的时候遇到黄连了，把它吃了。就像我们那个，那是多少年了啊？85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又饿死多少人呢？说这依山文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饥馑是而化作药草，啊，病疫是而化作药草，饥馑是而化作稻粮。化作稻粮怎么化法的呢？不能我一变把这个地下变长些谷子出来，长些稻子来呀，种种方便。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当中行菩萨道，世间的饥荒了没得吃啊，人都饿死了。化作大鱼，这个大鱼是闭气不喘。这个大鱼如果说是活的，人家看着还有不点忍心。如果是死鱼也不行，这死鱼哪个吃死鱼啊？人家吃活鱼啊，啊，大鱼啊。那个有五个木，有木工有五个人，啊，黄连喽，饿得要死哦，找东西是找不到，看这个大鱼，先砍鱼肉，啊，鱼肉。那个时候呢，佛既然是示现为了救度众生的，啊，佛就当时呢就发愿。佛法这个愿不是说你砍我你还拿我，不是的，我这有意我叫你砍的嘛，啊，他说是我就跟你借这个缘嘛，啊，就借这个缘。佛菩萨是怎么度众生的？就是这么动众，先给众生借缘呢，啊，不得缘佛也不能度啊，佛不能度无缘之人，你不看佛本事大呀，啊，本身无缘之人还不能度。那么这个缘怎么来的呢？说现在有好多人了，佛菩萨是怎么度众生的？就是这么动众，先给众生借缘呢，啊，不得缘佛也不能度啊，佛不能度无缘之人，你不看佛本事大呀，啊，本身无缘之人还不能度。那么这个缘怎么来的呢？说现在有好多人了，说是到咱们村来发现常住的，他说我看姻缘吧，看姻缘啊，有姻缘我多注意点。那个姻缘从哪儿呢？要自己培养的来的，啊，哪有现成的？这个五个人砍鱼，砍这个鱼肉吃，那个菩萨呢就发誓了。他说我，既然跟你们借了这么个缘，啊，我今生度你们的舍身，啊，可以救济你的这个饥饿，将来呢，我要救度你的法身，叫这出生子。他说我将来，我要成道的时候，我要先度你们五个人，先度此人。这个叫因缘，有经验解释的，说闲怨余气无声，故曰我若。这从过去的因中就有这么个因，所以今生释迦牟尼佛堕我若敲成乳，令他先证无声，是偏真之理，故曰我若。啊，又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有九个人学道，五个人没有得果，没有能够证到果，他们就发誓了，我们今生种这么多果，来世遇到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我们一定在释迦牟尼佛那个会下啊，最先开悟。所以现在有好多的人说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喽，将来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就这么来的啊。世出世间是愿为前导，但是我们讲这个愿呢，那你要发好愿喽，啊，你要发好愿了啊。那过去要发那个愿的也有啊，有那愿有那果报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所以今生的释迦牟尼佛的法中呢，就是我若教成了这五个人呢，先得到的，这叫做本愿所牵。啊，前得无声，先优先证得无声法，啊， 所以叫做无若，无若交尘如，这就是为人细谈。为人细谈是生善意啊，这个意思。夫聚夜长勤，无人能搅，日光未出，明星前现。你看我们这个夜里下是黑暗的，这夜里很长这个夜呢是比喻我们这个生死的长夜而不是单单我们这个夜里睡觉这个夜里像作为这个譬喻，生死的长夜有人说我这个夜里像做梦是做梦，你白天醒了不是做梦，那你醒了也是做梦啊，不是正在做梦吗？这就生死长夜，没人能觉悟，夫不处世，那什么觉悟啊？说日光未出，明星前现。明星，这个明星呢，就指这个启明星。长夜将要过去啊，这个日光将要出现，这白天要来了啊，这启明星显现。这启明星启明星就是早上天要亮的时候呢，它先出来乔川如出得无生智譬如明星在众命之间，一切声闻弟子他是得到最初的，这就是众命之始。你看那个1250人中虽然都是大阿罗汉，但是他们正果是有前后的，欧若若欧若交嗔如是第一，一切人智无前真如，最初破案莫过于明星。这个道理呢，就是要破讷来解释的，这个破讷就是对治细谈，所以要这个四细谈解释啊，太子入山学道，父往前无人追随。释迦牟尼佛在做太子的时候跃腾出家跑了去修道去了这个父王这个净饭王舍不得，舍不得嘛，他那个也没得办法，出家出道的不是不道行的吗？舍不得怎么办呢？他就要坚持要出家嘛，这也没得办法啊，舍不得。父党母党，父党遣三人，母党遣两个人，就是去侍候那个悉达太子嘛，在没出家的时候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五个人当中呢，各有各的思想境界。两个人以欲为境，三个人呢以苦恨为境。什么叫做以欲为境就是以欲呢就是一种享受，肚子我想吃的想穿的，以欲为境。为境就是以这个为道，这个为境三人以苦恨为境，以苦恨为道。我们现在修道的人这个现象也有各有各的想法，有的人不捣蛋有的人呢就人家坐香我们睡觉，各有各的道，对吧？各有各的道这个五个人看到悉达太子心苦恨的时候，这个以欲为道的人呢，这两个人就走了跟他的志不同道不合，我就不护你的法，就走了。到了释迦牟尼佛没成道之前呢在这个漏年苦恨以后，受牧女献香米他说看着你这现在又退了道心了吗又享受了，本来心苦恨的，后来三个人也走了。那么这个人三个人走了，这个三个人 跟前头两个人走了以后，离开了释迦牟尼佛，他们就到了鹿野园啊，修他们的外道去。所以太子得到先为无人说四句法呀，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双腿两下，二十同时入鹿野园，为无比丘说四谛法，四谛就是苦寂灭道。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这么多的消佛的人呢，恐怕在座的人，就有一大部分都说不出来什么叫苦，什么叫寂，什么叫灭，什么叫个道，啊。这个三转的法轮呢，一个是转，一个是劝转，一个是正转，就三转的法轮。什么叫做是转？是呢就是小事啊，给你讲明白什么叫做苦。苦者是逼迫性，寂者是招感性啊，灭者是无为性，道者是对治性啊，这叫做事转。劝转啊，劝转呢就是说是此事苦我已知啊，此事寂不是劝转，此事苦汝应知啊，此事寂汝应断，此事灭汝应正，此事道汝应修啊，这叫个劝转。就是啊，就是正转呢，此事苦我已断，此事寂啊，此事苦我已断，此事寂啊，不是此事苦啊，我已灭，此事寂我已断，此事道我已修，此事灭我已证啊，这叫做正转，就是事转、旋转、正转，这个三转的法轮。经过三转的法轮，初转、二转、三转的第一转，这个立根的五个人当中也有立根，也有立顿啊，这焦真如先得到的。后来其他五个比丘的次第都得到了啊，就最初，那是佛宝有了，五比丘呢是僧宝有了，四谛法就是法宝，这个世间最初三宝就是这个三宝，要教，在佛教当中。它是占到主导地位的啊，无声，你就是我们禅宗这一法，它也讲无声的啊，禅宗这一法呢，它不叫无声，它叫无为，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无为就无声了，有为则有声啊，这不是无声吗？这个无声就四教来解释，三藏教有三藏教的无声啊，通教有通教的无声，别圆二教有别圆二教的无声啊，就是一切众生见一切法，他的见理有浅有深啊，所以这个虽然通是一个无声，理有深浅，三藏教讲这个五声啊，盲譬无声智，静譬如无声静，淫入界头等漏分，譬现在因，相譬未来果，若开眼取静，行对相生，余故不断绝，若闭眼如盲，则无所见，不见六分，是因不生。 不见镜像，是故不生。故无含经曰：若为有舍，舍是净，净即是生，不是不生。若为有受想行识，识是净，净即是生，不是不生。若为有受，受是落，落即是生，非不生。若为有想行识舍，舍是落，落即生，非不生。若为有想行，想行是我，我即是生，非不生。若为有是舍受，受是我，我即生，非不生。若为有是，是是常，常即生，非不生。若为有舍受想行，行是常，常即生，非不生。譬如至净见面，面是生，非不生。若为有五音，系是生，非不生。若能知舍非净，乃至是非常，又能知舍无常，苦无能不净，乃至是无常，苦无能不净者，是谓不生。非是生，如莽至净，不见相生，是谓不生。非是生，既至不生，宁复于中，即我是舍，即我亦舍，即我在舍中，即舍在我中，乃至受想行识亦如是。如是观者，现因来果皆不生，如莽对镜，不见形象，是名观无因无生的观智啊。这个底下呢有一段文，我想呢摆在明天跟大家作为介绍啊。上来讲经致辞，向下文场，我再来做。